Hello， 晚上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吧。哪一幕让你觉得生活不容易？我怎么感觉时刻都不容易呢？ 是啊，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真的很艰难，只能说哪一幕你觉得生活是快乐的， 稍微好一点。哎， 对啊， 那句古话怎么说的，这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可能就那么一两件让人痛快的事儿。 对，我是真的觉得生活还有的时候还挺艰难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呢，还是我自己多想了呢？ 嗯， 因为我最近因为有了宝宝之后会觉得生活真的很难啊。 哦， 带孩子真的好累。 对，这带孩子肯定是一种累啊。其实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后来的我们那部电影啊？ 我没有去，没有时间看呢。 哦， 但是我已经在微博上看过大家所有的评论了。 对，其实他讲的就是两个外地青年在北京北漂的时候，最开始特别艰难啊，摆地摊呀，然后住在那种一个房间隔成十个房间的那种隔断间里的那种日子，反正还真的挺艰难的，就挺有北漂味道的那种感觉， 是吧？ 对， 那你推荐去看吗？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，卖座的电影自有它的道理，我觉得 有时间看一下。 哎，先说歌吧。我们这期呢第一首歌叫做我不喜欢，来自不靠谱组合。 对，这个组合名挺有趣的啊，好奇怪。 嗯，对，到底靠不靠谱呢？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。风信子他说呢，爷爷总叫我吃好一点，可我回到家看到他桌子上就一盘酸豆角和所剩无几的青菜的时候，我才知道爷爷一个人在老家过得有多不容易。 对呀，其实尤其是老人家日子过得就是凑合，是吧？凑合一顿也就这样了， 其实 没有说过得多精致这样。 对，其实老一辈的人好像都会有一点那种勤俭的 习惯， 对，生活习惯吧。 0922出生的孩子，他说呢，老爸尿毒症，老妈腰间盘突出，还要硬扛着上班，明明都直不起来腰了，我还只是个高中生，只能够在心里默默地记着这一切。 哎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，明知道家里也很困难很不容易，但是自己就是帮不上忙，那种感觉还真是挺艰难的。高中生嘛，就算是大学生我觉得也很难能帮到家里什么。 对，你别甭说大学了，就是工作后前几年也很难帮到家里什么，只能是工作几年后有一些积蓄了才可以，是吧？ 对，所以说只能难熬的日子只能忍过去了。这道理质疑心难，我还挺乐意小小这份天中微酸，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，点亮了一整个夏天，星空也为你斑斓，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，我的爱纯粹简单，我乐意站在你身后。 下一首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新歌，最近刚出的新单曲叫做我乐意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，很欢快，也是缓解一下我们这个压抑的心情吧。我乐意守在你左右，为你挡雨遮风，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，我乐意把自己放松，做你独家宇宙，抱着你旁若无人，轻轻舞动。 六岁不吃肉，他说呢，医学狗表示考试越通宵背书的时候，想到以后考研读博各种考证考试的时候，还有想到30岁时同龄人已经成家立业，我们却还在啃老的时候，但是学医我真的不后悔呀，会努力做一个女外科医生的。 学医的孩子真是不容易。就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每天都要做很多的题，每天都要上很多的课，然后晚上八点还要上课。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对医生的一些态度会有一些紧张吧，就是所以我觉得学医的孩子真的伤不起。 对啊，还要担心 现在比以前更加的难了一些。 对，还要担心工作之后被人砍死，被人打，被人骂。真是不容易。 张起灵路左无邪肖克明他说呢，连续好几次努力后考试却连连退步，真的很绝望了。我是高一，没有高三那么的激烈绝望，总是能告诉自己可以逆袭的。因为之前的我不是这样的，只是一年我把我所有的骄傲放下，我把我所有的自尊踩在脚下，因为有人现在比我更优秀，比我更厉害。唉，也许我的不易不足挂齿，但在我的世界中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了吧。 我非常乐意看着你的眼睛，啰嗦而真诚地说出那一句我爱你。我乐意站在你身后，把你揽在胸口，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。我乐意把着你的手，心愿意马弹奏，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。我乐意守在你左右，为你挡雨 风。慢慢来吧。其实你毕业之后会发现有很多事儿比考试啊更让你觉得艰难。 对，人生真的是生之多艰呐。 对啊，就是处处是挑战，处处是困难。喜欢晒太阳的雪族他说呢，昨晚跑了5个多小时的滴滴，挣了100左右，回家发现手机流量用完了，话费倒扣了90多，心好累啊。 这个真的是好心疼你啊。 你知道吗，会跑滴滴的人都是生活压力偏大的人，我觉得就是想在工作之余再赚一些零花 钱。你说他们不想回家吗？也不是，只是想多挣多挣一点是一点。 对啊，这只是话费扣了，你万一再有个违章什么的200。下一首歌来自刘明湘的《我不要再比了》。其实有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不痛苦，跟别人比较才会觉得更痛苦。 人比人叫怎么来着？ 气死 人， 人 比人气死人，就是说比你更好、活得更好、更容易的人有的是啊。就不要这样比， 要向下比是吧？ 对对对，我觉得做人嘛，要有阿 Q 的精神。 对，偶尔让自己幸福一点嘛。其实多跟自己比，不要跟别人比，自己比去年有进步就好，我觉得。 用心去唱不是罪，罪的是你不以为，要声嘶力竭，要百转千回才完美。唱得没别人迂回，高音没别人专业，只是心里有话，难道要让比赛来曲解？ 半冬如岸他说呢，一个人，他是括弧啊，我是女生。他说很多年前呢，18岁那年身上没有钱，在北京待不下去了，然后呢拉着行李箱和被褥在北京的街道上走着，最终回了老家。一年后呢又是到了北京，狠狠奋斗了几年，没有存款不说，欠了一堆信用卡，最终终于放弃了北京，选择回老家发展，利用北京多年的工作经验，在老家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。 对，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挺好的，就比如你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这个学到了经验，然后你再回老家，在小地方可能更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工作。我觉得 也 算一种历练 吧。何尝不是一种好的一种，就是怎么说，一种人生发展是吧。 其实在老家也挺好的， 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对， 至少你还有个退路呀。 莫大人已经没有退路了。 对，只能这个在北京坚持啊。 还不够撕心裂肺，只是心里有话，难道要让比赛来曲解？ 安妮要好好学习见高桥，她说呢，在上海为了两个人的将来努力打拼，却在拿到外企 offer 后不久，谈了几年的男朋友说因为我太忙没时间陪他而跟我分手，哭到凌晨三点，第二天六点起床上班，还要见客户谈合同的时候，牺牲了一个男朋友的工作，一定要好好干下去啊。 嗯， 我觉得不是你的错，也不要怪自己的工作。 北美煎蛋他说呢，以前跟家人去超市买东西从来都不看价格，想要什么拿什么，后来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看到一件东西还要比一下价格的时候，就这个时候会觉得生活很艰难，因为自己兜里的钱是从自己兜里出的，没有人再为自己买单了。 对啊，你自己赚的钱才知道这个钱来的多不容易。 下一首是来自于陈粒的《小半》，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。就有的时候很落寞的时候，听一首《小半》，就觉得会有一种释放的感觉。 试探说晚安，多空泛又心酸。低头呢喃，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。在原地打转的小丑，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，多难堪又为难。释然慵懒尽欢，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。没答案怎么办？看不惯自我欺瞒。 心里有鬼，他说呢，要说哪一步让我觉得生活不容易，当你发现同龄人都成了家有了娃，总之该有的都有了，才发现自己还一无所有呢，这得有多悲哀呀。其实想要的很简单，但实施起来好像很难。 嗯，是这样。 怎么总感觉这个留言是在说我呢？ 是吗？也是啊，就一大把年纪了。 突然好悲伤啊。 嗯，莫达人，你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恐慌吗？ 偶尔会。 是啊，也确实是， 嗯， 因为毕竟就是一人嘛，一到就是每怎么说，每过一年，然后这种紧张压迫感又增加了一些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其实就是你突然有一天觉得自己会变成一个猥琐的中年男人，就会觉得很害怕，就觉得自己的青春没有了，然后会变成一个自己最不堪的样子，就是自己都不喜欢的那个样子，觉得还是挺可怕的。 猥琐油腻的 中年男人。对对对， 千万别。 空空留遗憾，多难堪又为难。释然慵懒尽欢，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。没答案怎么 我多么喜欢你你会知道，他说呢，毕业就失业，应聘工作人家觉得你没有经验。然后还有一个网友回复他了，叫做一份字迹一个故事一段人生，他说呢，对，很多都说要经验，可是没人给机会积累经验，又怎么会有经验呢？ 应届毕业生就比较适合去那些有些企业就专门招应届生嘛，是吧？ 嗯， 在那样的企业里就是要锻炼经验的，但是一般的社会招聘都是要招有经验的那些社会人。 对， 所以还是看企业吧，找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工作。 嗯， 兔子要吃肉肉哦。他说呢，两年还上了上学的贷款，奶奶两个月住院，花了一大笔，妈妈陪床，躺在一人宽的陪护床睡了两个月，哥哥拍了照片给我看，我哭得泣不成声，因为妈妈也是病人啊，爸爸一个人在家，眼睛看不见，不能够自理，他想去市里看奶奶，可是呢出不了门。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五月去西藏旅游，反正今后不会再有。 嗯，我觉得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的。 感觉这个朋友目前这个阶段好像真的很艰辛哎，就家里好像挺大变故的，而且就是你看父母好像还有生病，奶奶也是在生病，就自己爱莫能助的感觉。 嗯，其实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之后，就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事了。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，苦尽甘来嘛，物极必反，总会有好的时候。 祝福这个朋友啊， 嗯，加油。 当我寂寞的时候，其他人并不知道。当我寂寞的时候，朋友在一边笑。 当我寂寞的时候，来自程璧。 妈妈总很温柔，当我寂寞的时候，身体也寂寞。啦啦啦， 元气少女陪陪，她说呢，上了两年大学才发现所谓的211大学专业根本不喜欢。 嗯，你这是在秀你知道吗？ 211大学专业 我985的都没有说什么， 是 开个玩笑。流年搁浅了谁的等待，他说呢，每次上班比其他人付出多一份的工作量，却终究抵不过他人的一句话。 嗯， 其实工作呀，这个交际吧，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，可能有的时候一句话真的能抵过你一个月的努力呢，所以也是要学习的东西。 对啊，如果大家有觉得说自己不太会讲话什么的，可以多看一些书。我记得有一本书叫蔡康永的，什么 啊，对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那个。 看一下那本。 嗯，其实也是 多学习呗。 嗯，对，其实社交也是人生要学习的很重要的一样东西，而且它是老师和学校不会教的那种。 嗯， 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就靠嘴皮子啊，也不付出努力，其实都是要的，既要付出努力，也 要 灵活一些。嗯，对，也要灵活一些，慢慢来吧。 其他人并不知道，当我寂寞的时候，朋友。 在一边笑。当我寂寞的时候，妈妈总很温柔。 梁九恰他说呢，大学刚毕业，工资呢每个月3000，减去1500的房租基本没有啥用了。这都还好，但是呢6月房子要到期了，房东不想续租，找房子也真难找，想找便宜的更难，搬家也难，自己一个人想都不敢想。 对呀、啊、就一个人刚毕业自己租房子住的时候真的是很艰难的，特别担心这个要搬家的时候该怎么办、 嗯、 又要找房子，然后搬的时候 也很麻烦，又要找车，要怎样。 是是是，确实是、 嗯 怎么说呢，这些都是人生应该经历的过程。我都经历过，之前刚毕业的时候找房子，就是像那种就是看好了一个房子对吧，想定的时候，结果人家就说，哎，你这个已经定走了， 已经签完了。 就是你对呀、啊、你就刚刚看，就是你已经看完几十个房子后，你终于确定好了你想租这个，但是你又没有租到。哎呦，那个时候真的心灰意冷，特别难过。 嗯， 然后呢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，我开心啊，或是心痛啊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五月天的《后来的我们》。 嗯，这也是最近那个电影的一个宣传曲吧，虽然在电影里没有播放，但是还蛮好听的一首歌。 对，叫后来的我们是吧，同名、 嗯、对，这是他新编排的一首歌，是一个纯吉他伴奏的、嗯、觉得还挺有不一样的味道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，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都忘了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 泡了水的鱼他说呢，有一次我在等公交车，一个12-13岁的孩子，一看就知道是家庭条件很艰苦的那种，他抱着 一大袋24瓶装的矿泉水想要上车，公交司机打开车门，看见这么个孩子还拿着那么多东西，就把车门一关，一脚油门开走了。孩子愣了几秒钟，脑袋耷拉下来，把水放在路边，两眼抬头看一眼天空。那一刻你能感受到他的绝望，条件差一点的孩子生活真的不容易。 是呀，每个人的人生就怎么说，这个人生本来生来就是不平等不公平的、 嗯、 有的人就是说很有钱，当然也有的人在承受这样一种贫困带来的痛苦。 哎，就前段时间朋友圈里有一篇文章转发的特别多，就是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，他去给人家送完外卖之后、 嗯、 下来本来就晚了，然后被人骂了一顿，结果下来之后呢，看到自己的电动车被人偷走了、 嗯、 那一刻他就坐在地上大哭了半天，就觉得有的时候人生怎么那么艰难呢，对一些人来说 特别不友好。 对对对，就觉得好可怜好可怜，真的那天晚上看完这个文之后，就是一晚上心情都不太好。 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。 莫达尔也是个善良的人呢， 就是 比较能感同身受吧。 其实怎么说呢、 嗯、 对对对，我们虽然也没有做过外卖这样的工作，但是他那个承受到的那份痛苦的心情我们完全是可以理解到的、 嗯、对对对，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样一个那样的很相似的瞬间， 对、啊、 就感觉被生活重重的一击。 对, 对对对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。 哎，那我想问一下牡丹人，你如果是比如说在自己觉得被生活快要被打败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就是让自己尽快的恢复过来，重新燃起希望， 就是咬牙挺过去呗。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嘛，你只能一点一点挨过去，只要还活着就要奋斗下去。 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。 嗯，只能硬撑是吗？ 对，只能硬撑，没有办法呀，或者想想别的办法。其实我之前忘了是谁说过一句话，说其实每一个看似淡定或者微笑的脸背后都有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。我觉得说的特别好，很多人都有这样， 每个人对生活都不容易嘛。你看着有些人外表光鲜、 嗯、 但他们背地里的辛苦你又能知道多少呢？ 对啊，送给每一个不容易的人吧这一期节目。 嗯，对，我们拥抱彼此。潘哈哈哈伟他说呢，一个人在纽约毕业后在做导游，说不上哪一刻感觉生活不易，忙碌起来都还挺好的，再累的活都 OK。 真想要有那么一瞬间，那应该是夜里还在巴士车上回程听着你们节目的时候。 嗯，就是做导游的时候在国外、 啊、甭说在在国外，就是我觉得在国内做导游都还挺累的。 嗯， 就是你要陪着一整天，各种嘴噼里啪啦说一大堆，还要陪笑，就心很累。 嗯，而且是每天你第一个起的，你要叫大家起床，你又是最后一个睡觉的，安顿好大家之后才能睡。你好你好，我是兔子。他说呢，在街边看到工人叔叔阿姨吃干面包，为了省钱水都不买一瓶，觉得生活真的特别不容易， 很难，怎么说，很艰难艰难的生活、 嗯、对。 也许你都忘了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亲爱的，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。 不过好在我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，说是一些企业或者个人会给他们送一些福利啊，送一些便当啊之类的。 嗯，就是给清洁工是吧？ 做好事儿。 嗯， 哎，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挺温暖的，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有爱心一些哈。当你力所能及的时候呢，各位他们送一碗热的盒饭。 对啊，就是你富裕的时候要多帮助一些生活艰难的人。 爱人动物三他说呢，下班后坐末班车回家，一路上都在打瞌睡，但又不敢睡，怕坐过站又得打车回家。 嗯，放纵怒他说呢，长这么大我爸爸喝醉酒第一次回来到我房间，跟我语重心长的说了好久的话，让我感到爸爸是真的压力太大了，生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 嗯，很多人都是在爸爸醉酒后才能够听到爸爸嘴里就是酒后吐真言 啊、 嗯、 真话。 关于对对对，就是说真的是心里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平日里的话，爸爸可能都会伪装，会隐藏一些东西、 嗯、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来自中年男人的压力、啊、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什么帖子，好像也是类似于说什么时候感觉很艰难，有一个人的留言就是35岁失业了。 你真的 啊，我好像看过那个、 啊、你看过是吧 帖子。对、嗯、那个我看完我还蛮就自己也挺感同身受，自己也觉得压力挺大的、 嗯、 就是觉得确实呀，这个社会怎么说，一到三十多岁四十岁吧，如果你真的失去一份职业的话，你自己都不知道能干什么。 对，而且你 压力真的很大。 对，而且那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人都指着你活呢。可能比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的话，还有成百或者几十的人指着你吃饭呢，就是感觉肩上的压力真的很大，不是你一个人在活着，而是你带着很多人在生活， 所以可能会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，我也不好形容怎么样，那种感觉就感觉前面后面都很渺茫，也不知道该往哪走，人生到了这个阶段真的是一个很无解的一个境地啊。 看来我们两个都在考虑中年危机的事儿了。 是啊，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人活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份上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那个阶段你该承受的一种责任和压力了。 对啊， 以前没有想过，但是现在确实要想很多了。 对对对，真的是不一样。乔伯洋洋他说呢，在各种挫折困难接连而来的时候，会觉得生活不容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不易的时刻，但是这一幕的生活不易终将会过去的。 这个朋友的态度还是蛮积极的。 对啊， 希望大家都能够向他学习。 对啊，这句话也送给每一个正在接受苦难的人吧，总会过去的。 最后一条留言了，他叫做花落爱洗头，他说我看看评论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。 看来现在这个时刻自己还真的没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没有什么困难。 对，或者是算是很满足自己的现状吧。 对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人要学会知足嘛，在你能够享受幸福的时候好好的享受，在你能够爱一个人的时候好好爱他，我觉得 是 就好了。 对呀、我觉得人生真的是怎么说，很艰难的一道命题，你需要各种方式去解答它。听完今天的这些节目的好多人的留言，希望大家能够从多角度的能够不同的对人生有一种新的解读，也知道大家都在过怎么样的日子，可能自己的内心就会好过一点。 希望大家都努力吧，挺过这些艰难的时刻，咬紧牙关，会有灿烂微笑的时候。那好，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到尾声了，如果呢你也想在节目中分享你的故事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就可以找到我和萱草了。每期呢我们都会把节目的这个话题分享到微博里的。 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。 下期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就是不再并肩了，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亲爱的，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，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。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，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，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。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，别回头看我，亲爱的，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。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。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，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。无论如何 期待着，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。